美国传媒报道，除微软之外，美国科网企业甲骨文亦都有意收购抖音海外版 TikTok。华尔街日报报道，投资 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的太平洋集团和红杉资本推动甲骨文加入收购行列。报道说，微软曾经说有意引入美国投资者加入收购 TikTok， 但是太平洋集团和红杉资本忧虑无法参与，所以另行寻找潜在合作伙伴。报道说，字节跳动创办人兼行政总裁张一鸣较为偏好微软，因为他曾经在微软短暂任职，喜欢微软的文化，而且和微软高层关系良好。天气方面，中国东南部天气普遍晴朗，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同时一股西南气流正是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台风巴威已经增强为一个强台风，在中午12点巴威集结在济州之西南偏南大约4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东海。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天气酷热，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稍后至到星期四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是仍然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522点，跌29点，总成交金额1076.4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373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69点，升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44元，跌4元；阿里巴巴270.6，升6.2；美团点评256.4，跌9.4；小米集团18.14，跌3毫；京东集团299.8，升8毫；信宇光学科技118.4，跌6.7；瑞星科技49元，跌4元；盈富基金26.2毫2，升4仙；友邦保险78.1，跌4.5毫；中芯国际25.7，无升跌。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10.152，瑞士法郎8.501，澳元5.558，加元5.864，新西兰元5.058，欧元9.1517。每百日元对港元7.30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206。日经平均指数报23,296点，升311点。港金现价报17,840元，跌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0.86美元，卖出193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报告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平石村有坏车阻路，慢线封闭了，就是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平石村的慢线有坏车，现在挤塞，龙尾就分别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和伟业街近上义道。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有临时的道路工程，现在交通是相当之繁忙的。近住啟德消防局那段就塞到去麗港城，就是觀塘繞道去旺角方向，因為有道路工程，近住啟德消防局那段就擠塞，龍尾在麗港城。至於較早時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嘉頓的意外就已經清場了，交通回復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在芜湖街，去尖沙咀方向的龙尾就在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砵甸乍街是车多繁忙，龙尾花园道口。

十个限时动态定时直播，醉过喊过傻再博他一次慰问我，任我辛辛苦苦花光心血不会有突破，麻木爱痛着蹉跎，谁管我独来独往，大事大节你提及我，说句再见全面理先美想约他，私信他，别无视我好吗？中断联系了吗？等他回复，答我，解说一下。 正你下昼嘅3:03，开始两个钟头嘅骚动音乐。先揾嚟嘅有陈海荣新嘅呢只嘅派台作品《隔离》。好靓嗰一句咧，叫做系爱一个上一课啊嘛。头先嗰首歌，我谂系提醒你一件事嘅，就系当你完结一段任何嘅关系都好，一个好好嘅 closure， 对你嘅将来嗰个影响真系非常之大。如果唔系，对方就可能会一世都喺度问啊，点解会咁嘅咧？你去咗边咧？你而家发生紧啲咩事咧？点解会得一个人嘅咧？一个人喺间房入边不断喺度谂。伤害性真的非常之严重的一件事。 墙壁天花浮现的何解也是你，无不失收尾，点起香烟挂念你，火光与灰总需分离，茶几梳化为黑的何解也是你，残余一种气味，似郁金香般替代你。一息间记起，只不过受滋味，无情驱使我回味，疲惫招生了死。为何想起你，竟可忘掉天地？那是可会发生你身边一首最迷上的旋律与字， 介绍俾你，嚟自杨志远。每一个得唔到嘅回应， 生可否同样的 重复播着我，重复爱着你。 每一个得不到的回应，换来的就是你的自我价值不断地去减少。来自杨志远，我只能是一首歌。 All of my friends finally convinced me to get out of the house to help me forget, to help me move on. Then I heard you back in town in a crowd of strangers and lovers. Someone told me that you were coming.So I should probably go to bed. I should probably turn off my phone. I should quit while I'm ahead. I should probably leave you alone. Cause I know in the morning I'll be calling, saying sorry for the things I said. So I should probably go to bed so I don't undo the God over you that it took so long to find. Cause all it would take is seeing your face and I'd forget. I should probably go to bed. I should probably turn off my phone. I should quit while I'm ahead. I should probably leave you alone. Cause I know.I should probably go to bed before I question my decision. Is it love? I know it isn't. Now I'm all up in my head again. Cause I know I don't have the self-control to walk away if you walk in.Someone told me that you were coming, so I should probably go to bed. 来自美国的二人的组合吧，他们名字叫做 Dan and Shay。 那种没有自信去到最后，就是当你就算回转头都好，他都决定躲在这间房里面不出来回应。歌名叫做 I should probably go to bed。 你偶尔也牵挂吗？甜蜜过的那最后暑假，是爱得够动人吧？某次漫步说分家，回头看像笑话，这约定无假，可惜无缘实现吗？期望各有偏差，分开你更满足吗？实况不懂招架，只好给你成全是吗？离场后幸福吗？不必担心我过得差，谁赠送你鲜花，护送归家，抛开我才安好注定吧。无差身份该早撇下而去吧，爱护你别使有花，放下你或者够成熟吗？生无权共度吗？承诺 有真假，即管当我说反话。现况不需惊诧，憧憬早便退换败瓦。离场后幸福吗？不必担心我过得差。谁赠送你鲜花，护送归家，抛开我才安好注定吧。无差，身份该早撇下，已除吧。爱护你别使有花，碰了大家仍然是犯禁吗？恳请封锁我，无用痛骂。将我遗下，再会你已是前都碎吧，小心应该吗？分手无谓说你好吗？你尽兴地远飞吧，抉择也做对吗？快遗忘我顺势去牵挂。不想拖垮你，情愿退下，挨苦孤寡，不逼你回话，再会你已是前都碎吧，潇洒应该吧，怎可承认我未化？ 嚟自胡鸿钧有佢新嘅呢首嘅派台作品啦，今次都系佢第一次咧同我苏露姐一齐导演佢哋嘅 music video， 有呢一首嘅新歌啦，即系好似未放低，但系都要扮大方嘅一首嘅作品。作品名称叫做《你幸福吗》。至于三点半之前，都有嗰一种祝福嘅意涵嘅，真心定唔真心，自己先知啦。 还你最没有运气的对话爱下去，难过也没法恨谁，如再见又算是谁？谁叫世上有没法共对下去伴侣，仍舍不得想再见，怕已四十岁。朋友慢走，下次是那双手，甜蜜地跟你走。仍信爱过的好人能获得到更好，谁管当初彼此种种，谁待我走。 半钟之前揾你有 Edgar 呢首新嘅派台作品。作品嘅名称叫做 See You Next Time， 有呢个新嘅版本 Acoustic Version。转头新半钟之后咧，会有梁超峰。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有意逐步放宽防疫措施，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话，除非疫情有突发性逆转，否则会在今个星期五开始延长食肆堂食至到晚上九点，重开戏院、美容院和部分涉及较少身体接触的户外运动场所，以及容许在郊野公园范围和在户外做运动的时候不戴口罩。陈肇始话：有同饮食业界商讨点样改善食肆现有做法，再将感染风险减低，包括增加空气清新机、分开执台同传菜嘅职员等，正系商讨点样令到大大小小嘅食肆都多行一步。他又说，重开美容院、戏院等的细节会在稍后公布，但是强调并非无条件重开。早前的防疫措施仍然要遵守，包括戏院内不能够饮食，美容院顾客和员工要尽量戴口罩。政府早前推出一系列纾困措施和保就业计划，酒店及餐饮业协会认为不足够，建议政府发放一次过10,000元现金津贴给前线员工，设立失业或停工津贴，上限9,000元，为期6个月，并且研究设立失业援助金制度。协会在今个月15至21日透过电话、电邮和短信访问超过1,000名从业员，结果发现超过60%受访者失业、开工不足以及放无薪假。有受访者说，虽然公司有申请保就业计划，但是仍然有超过90%员工被削减工作时数、减薪等。对于晚市堂食时间将会放宽，协会表示欢迎，认为政府算是回应业界的情况，但是如果确诊个案并没有下跌趋势，市民仍然会担心。消息说，本港新增大约2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港昨日新增9宗确诊个案，累计确诊病例4691宗。社交网站 Facebook 在泰国政府威胁采取法律行动之后，封锁一个讨论泰王哇扎拉隆功成员达到100万人的群组。群组星期一黄昏起被封，但是泰国以外地区不受到影响。群组由一名流亡日本的政治学者成立，他说群组有100万成员，反映受到泰国民众欢迎，强调他们认真讨论君主制，容许成员畅所欲言。他已经即时成立另一个群组，至今有40万追随者。Facebook 发表声明证实，是受到泰国政府压力而封锁群组，认为有关要求是严厉，违反国际人权法，令到表达自由出现寒蝉效应。公司正是准备作出法律挑战。泰国近期出现反政府示威浪潮，团体的诉求包括改革君主立宪制。泰国宪法规定，诋毁君主制是犯法，可以被判监。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天气酷热，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稍后至到星期四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但系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依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512点，跌41点，总成交金额1,148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73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69点，升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44.5跌3.5，美团点评258元跌7.8，阿里巴巴270.8升6.4，小米集团18.12跌3.2，京东集团299.6升6毫，信宇光学科技119.2跌5.9，瑞星科技49.15跌3.9，盈富基金26.2升2仙，友邦保险78.15跌4毫，阿里健康17.74跌1.2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6.2，瑞士法郎0.911，加元1.322，人民币6.912。英镑对美元1.309，欧元对美元1.182，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653。日经平均指数报23,296点，升311点。港金现价报17,840元，跌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2.74美元，卖出1,933.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报告啲塞车嘅消息先啦。咁啊，分别有交通意外啦，同埋坏车事故嘅。九龙区啊，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喺呢个红磡绕道交界落桥位嗰度咧，就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嘅，塞到去新柳街啊。七咸道南同埋红磡绕道交界去油麻地方向，因为有交通意外，咁啊即系理工湾位个附近咧一带就多车嘅，龙尾去到新柳街。而较早前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喺平石村对开嘅慢线咧就曾经有坏车事故。咁啊，头先运输处嘅朋友话俾我哋知咧，坏车系走咗，咁但系一带咧仍然系好挤塞噶。观塘道嘅龙尾塞到九龙湾德宝花园附近，伟业街嘅龙尾就排到去常月道。之前龙翔道天桥去荃湾近住平石村慢线嗰度曾经有坏车事故，坏车走咗，咁但系都系塞车。观塘道塞到德宝花园，伟业街塞到去常怡道。而观塘绕道咧就九龙湾段有啲临时工程进行啊，而家沿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湾 Mega Box 附近，一路去到丽港城段咧都系车多行车缓慢，咁塞紧车嘅朋友要忍耐一下啦。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塞到去新柳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电话旁边嘅咧有梁超峰啊 ，Hello 你好啊 ，Hi， 喂嗱你咧都几有趣的，想话嗱，因为咧其实苏花几首嘅派台作品啦，都有几多唔同风格嘅嘢系出现过噶啦，咁然之后嚟到今次咧就系万恶不赦呢一首嘅歌咁样，我都几期待啊，究竟呢一啲歌整合出嚟变咗一张嘅专辑啦，呢、這个 project 会点样呈现嘅？ 哦，我明白，因为好多人问我咧，就系、是、其实而家有番子有万子啦，咁你点样咧？你乱一张定系点样？哦，其实食得出嘅，咁你唔好谂佢系咪即系好大先啦、啊，但系应该系一个。 完整一件事嚟嘅，即係食到糊嘅，唔係即如果個比喻係咁。 係好好啊！我第一次聽，我做咗咁耐訪問，第一次聽個歌手用打牌喺度比喻。自己嘅歌 系啊，因为嗰个中意人打牌啦，学紧啦，咁跟住觉得即系咯，人哋觉得我乱紧张咯。咁、 哦、 你系咪小相公啊？或者咩成啊？咁但系就有，其实有纹路嘅，有纹路嘅、 哦， 而有其实系一个 concept album 嚟嘅。 系 咁系啦，巩唔巩固就见仁见智啦。但我自己就系、是。完全知道個脈絡係點樣，肩甲係逐個逐個去揭出嚟嘅咁樣咯。 係、okay, 啦、嗯，咁所以就到時咧，就睇下呢張碟出嘅時候咧，你就可以知道啊、哦，原來中間係咁樣串連嘅咁樣啦。咁但我哋就翻返呢一首新嘅單曲先，係啦，叫做《萬惡不赦》，係啦，自己作曲啦，自己填詞啦。咁啊，你嘅好朋友咳新風就有監製啦，咁編曲就係佢同埋黃兆明嘅。可以介紹一下呢首歌係幾時寫嘅作品嚟㗎？ 好几年前就 set up 咗个框架，同埋个 demo 词都有而家呢啲咁样嘅字眼嘅。咁再到今年就觉得，咦，都攞出嚟啦，因为都 feel good 啦，几啱啦，同埋再 revise 咯。咁开头 set up 个框架，本身个初衷系作嘅时候个 melody 出咗嚟嘅时候咧，就我要我首歌，我好想要一首歌，即系或者我自己 library 有一首系可以演绎到嘅歌，而嗰个演绎系一个 spotlight， 跟住自己就去啦， 系 好阴沉嘅，但系同时间亦都可以好激昂，最尾可以揭丝底嚟嘅，即系开头系觉得系一个坏人， 系 万恶嘅坏人， 系 咁喺度行过呢一个美好嘅。草地美好嘅地方，跟住就俾佢踩冧晒啲树啊，跟住坏晒啊，系呢个画面嚟嘅。 系 咁之后就再整合就分，不如我嚟一个同大家嚟一个地獄嘅 trip 啦、啊，即系带大家游历一个地獄啦、啊，唔系来回、啊，系讲紧系，即系我同你大家一齐入去，再入啲，再入啲咁样，一层一层咁样去铺张咁样咯，咁、 okay. 就成为咗万恶不赦，而系一个第三身嘅角度去睇呢、這个即系人类嘅丑恶咯，咁或者人即系欲望嘅极端系可以去到几 dark 咯咁样咯。 哦、oh, ，OK， 但有呢一种嘅观察系需要有种灵性上面嘅开窍咁样一。关唔关事嘅咧？其实，因为我都系咯，即系之前都同你讲过，譬如你可能会对佛学有啲兴趣啊，等等，会唔会可能就对呢样嘢啊，人嘅所谓嘅善啊、恶啊，而家变咗系整合紧你自己嗰一种嘅 point of view 咁样？ 讲得好啱啊！咁窍我就唔知开咗未啦，即 系 各见仁见智啦、啊。咁但系我自己就系因为可能积埋，可能对于宗教嘅理解啊。即唔同宗教喎，唔係講緊淨係佛學喎，唔同宗教嘅理解啊，即建立咗自己一套好都而家暫時自己鞏固嘅信念系統，咁令到咧，我都好 serious 噶嘛，即令到我創作呢一件事嘅時候咧，就係、是、都好揸定係邊一個位去寫咯，即譬如話我自己嘅信念系統咧，裏面係覺得人咧。应该是性本善嘅，咁、 okay. 而其实可能就系只系一念间嘅分差就会建立咗一个小恶，或者小善，咁而呢个恶就好似我做咗冇人知嘅，咁咪用一个小镬去冚住啦，咁慢慢个小镬就冚唔实啦，咪有个中镬去冚啦，咁就冚冚下大大镬啦，咁、 okay. 就。咁就变成即系萬恶嘅境地啦。其实一切都系源自于一个念去延伸，而嗰个恶都系人类无可避免嘅一个接受 temptation 嘅一个过程咯。 系嗱，所以我觉得奇怪就有趣唔系奇怪，我觉得有趣嘅就系譬如因为你做呢一首歌嘅时候，你都系本住其实你信念就系人性系本善噶嘛。但系你譬如你觉得啲人听完之后有冇收到啲 feedback 就系、是、啊真系好 dark 噶，而家呢个世界真系冇希望啊？定系其实去到最后都系啊唔系嘅，即系虽然你带我哋好似行咗地狱一趟咁样样，但系其实我都仍然可以相信有一个美好嘅乌托邦系存在嘅咁样咧。 我自己咧就系觉得美好嘅乌托邦讲呢句说话之前咧，其实可能咧有一撮人咧系需要前一个 step 嘅。嗰、那个 step 咧就系话俾大家听，你当你继续差，你会有咩后果 啊 ？OK， 系啦， 即係你要講到俾人聽嗰樣嘢啦。點解要環保就係你睇下個海邊，海邊添，海邊幾多垃圾，係咪？你睇下嗰隻海龜個鼻係嗰條飲管，你舒服咩？即係你要講出嚟咯。咁而《萬惡不赦》呢首歌係做緊呢個 step 啊。當然，烏托邦係一個大方向，但係就一味就咁樣，又好似未必係最 work 嘅。 披上金柳衣，平庸地背上这俗套，游荡在市里，任君挑选，这节奏便哀号。他瞬间变得缓慢地，已过客乱舞，谁习惯安守乐道？悬殊地控制这国土，神经及早虚耗，满身也是抹不走的尘土，无情地诈骗这分毫，原罪越好越高，余生会是更糟。傲慢的人类，求主宰一切，借绝了恻隐，蔓延贪与嗔与痴，生起了多少悲与恨？为什么人类求主宰一切，败坏了众生，诸众生平等，从众痛不容生。山路填饱一己所好，这心太乱，自骨派去一一倾吐，沉默幻想隔世煎熬，原罪如何如高，余生会是更糟。傲慢的人类，求主宰一切，借绝了恻隐，蔓延贪与嗔与痴，生起了多少悲与恨？为什么人类求主宰一切，败坏了众生，诸众生平等，沉重痛不欲生？这一切难结束，再不再不痛哭，以鲜血换答案，妄想妄想世间，人类留下劫数，何时逆转？傲慢的人类，求主宰一切，借绝了恻隐，蔓延贪与嗔与痴，牵一发亦动万恶根。傲慢的人类，求主宰一切，借绝了恻隐，蔓延贪与嗔与痴，生起了多少悲与恨？为什么人类求主宰一切，败坏了众生，诸众生平等，沉重比不上萬劫千夢。 喂，但系咧，我想知咧，嗱，呢一首歌咧，譬如听落去嘅时候，嗰个张力喺度啦，同埋咧，我想话个 visual 啊，你嗰个 music video 咧，好大工程咁样样、啊、喎， 好开心啊！ 我系 搵窿捐啊！ 近年好少见一个系咁 ，obviously 佢系 CG 啦，应该好多嘅部分，但我好少见到一种咁靓、咁 well polished 嘅 CG 呈现喺近年嘅音乐作品上面嚟嘅。 我要好多谢监制同埋导演啦、阿罗同埋阿星， 系 真系好多谢佢哋，特别做 CG 嘅 即係成個團隊啦，係， 嗯， 即係我就講緊啊，最尾個啟發點係我想帶大家一個地獄嘅 trip 啦，咁樣，咁但係其實冇乜點 brief 嘅， 係， 咁，嗯，所以其實好 synchronize 咯，而出到嚟即係俾大家睇到呢個地獄嘅 trip 嘅一個演繹，同埋嗰個嗰啲金色嗰啲像咧，其實全部都係 symbol 嚟嘅，佢哋即係特登整嘅一啲 symbol， 嗰啲 symbol 係講緊七原罪啊嘅一啲嘢，話貪婪啊、傲慢啊、嫉妒啊、色慾啊，即係呢啲全部都有佢背後嘅意思嘅。咁同埋講緊我可能個跟住我個歌嘅 flow 嘅進程，嗰，那個進程去蜕變咯，即係由一個我越攬呢一個地獄啫，到陷入呢個地獄，到自己都踩咗落去變成一個入咗呢個萬惡嘅境地咁樣。咁係嗰個進程係太同個音樂太連結啦，其實我都係寫俾自己㗎。 Yeah. 你問我，我都係寫俾自己。 嗯， 即係因為難保自己會陷入呢個境地嘅， yeah, yeah, yeah. 因為都係一年開始咯。 係 ，OK。嗯，喂，嗱，咁喺度聽完阿超峰講咗佢呢首新歌啦，咁另一樣嘢咧，我都要揾你 update 下嘅。咁因為咧，其實你哋喺28號咧，你哋就會有一個都幾創新嘅一個嘅 concert 啦。系啦，你哋有一个系啦，咁样你哋有一个虚拟嘅红馆嘅舞台，有你哋呢个系十周年嘅纪念演唱会咁样嘅，系啦，喂，呢，這个概念几得意，我想问而家准备成点咧？你自己又 我自己就心情咯， 系。 你知唔知其即系我讲呢句说话系劲唔负责任咯，即系后面系做到死啊！啲嗰啲人都系大奸底嘅，跟住你超哥你准备心情，咁就真系嘅，因为。即係呢啲真係識條鐵嘅，第一，即係我真係參與同埋享受嘅啫。咁，嗯，我都希望，即係都好多謝團隊啦，同埋諗呢件事出嚟嘅人都， 嗯， 即係嘅同事啊，都好誇張啦。因為其實紅館開唔成啦， 嗯， 即係用咩嘅一個角度去，大家都仍然享受到嗰樣嘢咧， 嗯， 就係，是，咁樣一個虛擬嘅世界，一個虛擬嘅。尖沙咀海旁，然之后慢慢步向呢一个红馆， 嗯， 再喺呢个红馆度，你可以 jump 即系 DJ 倾打碟嘅时候，你可以用你自己个 figure 去 jump， 系， 哦， 啊，跟住然后可以有啲互动嘅， 哦， 即系山顶嘅朋友，你哋喺边度？即 系 可以叫到呢下咯，即系呢下系我谂系第二个世界啦。我唔知道呢一样嘢系大家会有几投入啦，最尾会唔会好顺利啊？大家会 enjoy 咧，但系我自己都有啲兴奋嘅，系咯。 OK， 好啦，嗱，咁始终系十周年啦， 嗯， 咁啊十年咯，咁啊感觉如何咧？ 人生啊，有几十年？ 系咯，即系老土啲讲，真系呢一句，真系哇，咁真系一个十年啊，咁样你自己觉得如何啊？其实 都充实嘅， 嗯， 同埋特别系 solo 咯，即系觉得大家兄弟都开始真系揾到大家嘅路向，而开始陌唔系陌生啊，即系觉得，嗯，哇，坚，啊，即系 low five 可以咁玩法过安仔嗰啲废学， 系 或者。即系 EDM 系可以行到咁尽，哦， 嗯， 即系 Jay 作嘢个思想系真系，哇，期期书展都见过， 嗯， 即系感觉有啲陌生嘅，哇，呢啲兄弟本身系本是同根生噶嘛，跟住即系大家有即系去到好远咯，都咁而开心嘅。 系所以咧，头先你就各自系赞咗阿 King 啦、安仔啦、Jace 啦，即系佢哋而家 solo 啦。咁我要逼你就系你要赞一赞自己。如果你要赞一赞梁超峰，你会赞梁超峰嘅咩咧？ 最小创作嘅，唔系小创作咯。 自信啲， 小创作嘅 系啦， 小创作嘅，即系因为其实我真系。我冇假定自己一个创作嘅歌手，亦都唔敢去咁做，因为创作歌手嘅门槛系唔系咁样嘅嘢嘅，即系但我玩玩一下，跟住而公司都俾我即系逐手逐手过骨啦，其实系都好奇妙咯，经历呢个旅程。咁，我仍然都想讲咯，我唔即系并非要系好刻意地，我系一个创作歌手，唔系嘅，唔系嘅，真系绝对唔系。但系我自己喺演绎歌曲嘅同时， 嗯， 都歌曲里边。 亦都有自己血肉喺入面囉。咁係好啦，进步再进步啲啦，梁之峰咁囉。 哦 ,ok, 係啦，因为即係我觉得係由识你第一日到而家，有阵时你係啊，你要识得赞自己呀、啊、咁样。我觉得喺慢慢 build up 嗰个信心係好事嚟嘅。因为我记得由 Day One 第一次我听你自己曲词写嗰首叫下巴啦。咁当电视 All Star 嘅时候啦，咁样咁我嗰阵时我喂，其实呢首歌应该 plug 啦，系会中噶咁样啦。咁到而家见到你开始越嚟越多自己写作曲啦，填词嘅作品，咁其实系等你高兴嘅，因为你系能够即系你有自己嘅 flavor 啊嘛。即系譬如你可能对宗教嘅兴趣又好，你而家生活态度都好，咁你放喺而家自己的作品入边，系俾大家知道哦，超峰有呢啲嘅谂法，同埋系少见嘅一啲嘅谂法咯。即系喺呢个乐坛入边，咁所以我觉得系件好事嚟噶。 多谢 。系啊，喂，咁啊，咩啊，咁咩？ 冇啊，多谢咯。都唔知讲咩。 系啊，喂，嗱，咁啊，28号咧就 good show 啦。咁然之后咧就等你系我几好奇就系呢一张碟到时呈现嗰件事会系点样嘅？因为你都啱啱都卖咗个关子，我系几越嚟越好奇个 picture 会系点样。 哦，可能鸡糊嚟噶咋？ 都系糊啊， 都系糊。 你唔好再踩自己啦，梁超峰。 系啊，但系食得出嘅，食得出嘅。 系啊 ，OK。 关联嘅。 系啦，咁而家就听住你呢首《万恶不赦》啦。咁啊，28号 ，enjoy 你呢个虚拟嘅舞台 ，enjoy 你呢个10周年嘅 concert。OK，thank you。 好啦，多谢晒梁超峰今日，谢谢你。 Thank you, Eric. Thank you. Bye bye. Day 一天将要崩溃的你，就算怎劝亦可悭啖气。想要死一下沉不住气，母亲会落魄半生泪满披，第四一心以死看出气，多痛恨世界从无道理，第八天好转了，两朋来靠近拍双臂，心知道在凡尘，而美却又变黑回味，这一杯尝得到，失去亦也算一种福气。做人必须懂放下完美，同时也时接纳自己，学跌一跤总会产生悲，尝试放弃跟他坐对比，人老来若觉苦苦不过自己，又要担心今世无温馨，经历了各大小偏差缘，人总要试尽百般滋味，也算合理。在世上我靠触摸心理赚到几倍，你多么豪气，一瞬间只要沉不住气，作到住唔了一生极痛悲，生与死仿似无常天气，当抉择永远全由自己，乐与悲不别离，云雾里任意飞，做人必须懂放下完美，同时也时接纳自己，学跌一跤总会产生谦卑，尝试放弃跟他作对比，人老来若觉苦苦不过没自己，又要担心今世无温馨，不用怕每日既紧张一口气，挫败当作试炼那用逃避，演好这出戏，放任竭力去敞开每个心扉，哪怕难胜大气，自建立新天地，放纵去做你。做人必须懂放下完美， 同时也试试接纳自己，学跌一跤总会赞胜美，尝试放弃跟他做对比，人老来若觉苦苦不过没自己，别靠天中可以成大器，失落到过28天终止伤悲，重新振作又见好天气，再放任飞。何时学会心透彻明媚，回到起点向天空再飞，能创造传奇。 雾带嚟骤雨，台风巴威已经增强为一个强台风，在中午12点巴威集结在济州之西南偏南大约4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东海。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天气酷热，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稍后至到星期四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但系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依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512点，跌39点，总成交金额1245.6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373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69点，升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44元，跌4元；美团点评258元，跌7.8；阿里巴巴270元，升5.6。小米集团18.14跌3毫，京东集团298元跌1元，信宇光学科技118.5跌6.5，瑞星科技49.45跌3.55，盈富基金26.16跌2仙，阿里健康17.7跌1.32，友邦保险77.8跌7.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10.153，瑞士法郎8.521，澳元5.555，加元5.867，新西兰元5.057，欧元9.1695。每百日元对港元7.2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16。日经平均指数报23,296点，升311点。港金现价报17,840元，跌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3.6美元，卖出1,934.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嘅交通意外啦，喺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理工大学湾位嘅交通意外啦，已经清咗场，不过车龙仲系几长噶，排到近浙江街。重复一次啦，就系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理工大学湾位嘅意外就已经清场，消散中嘅龙尾啦，都系排到去近浙江街噶。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之前的道路工程就已经完成了，清了长一阵，一大车多。而由于有强风的缘故，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的最高车速限制已经降低至到每小时50公里。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到东行的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的龙尾景龙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受较早时的意外影响，车龙的龙尾就排到去近浙江街。路面情况，港岛方面 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近住兆辉台那段车多，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都是车多缓慢，龙尾海丰园。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开始多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在果栏。最后，卫生署提你，体能活动每一次最少要持续10分钟，喐多啲就会有效预防非传染病，例如癌症、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和慢性呼吸道疾病。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大家是不是都觉得戴口罩好焗同埋好热，又唔能够同亲戚朋友一齐去食饭，觉得好闷呢？但系其实呢啲都系有实际嘅需要。 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黄天佑医生：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反复，系世界好多专家嘅预计之内。一旦放宽限制，就会引发新一轮嘅感染。呢两个星期疫情反复，好有可能系市民防疫疲劳嘅结果。喺嚟紧嘅日子，大家都要坚持戴口罩、勤洗手。保持社交距离，千祈唔好功亏一篑。如果怀疑自己有病，就有责任尽快求医，同埋进行病毒测试。呢场仗，我哋香港一定要赢。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四点之后的骚动音乐啦，你好，严琼。 Hello Eric 啊，讲新歌好兴奋啊，宇宙人派新歌啊，系咪要营造嗰个好多 fans 好兴奋嘅状态嘛？ 系啊，但系好似即系唔好热烈咯，你。 咁因为得我一个嘛，一齐啊，嚟。 系啊，仲好咧，喺嗰啲半夜咧，喺街市叫卖，因为剩翻三条菜未卖晒咁。 三蚊，全部攞走，攞走三蚊， 送埋俾你啦，收到啦。即係嗰種 feel， 係好啦，講翻啦，咁有氣質少少，高貴少少啊， 好係 講宇宙人出新歌，咁咧，咁宇宙人呢個新歌咧，我諗其實好多歌迷都等咗好耐啦，同埋都有啲即係都有啲驚喜啦，因為之前二月份咪做咗第一次小巨蛋嘅演唱會啦，宇宙人，咁然之後大家都會唔會唞耐啲咧？咁又之後又疫情又剩啦咁樣，咁我覺得咧呢啲就係有歌迷心嘅歌手啦，就因為知道疫情當中大家都過得可能死氣沉沉，於是乎咧就出一啲歌，首先咧就幫大家釋放一啲情緒，另外都係好韌嘅，有 beat 嘅，咁令大家輕鬆啲咁樣啦。咁同埋呢一首歌咧，即係我成日都治愈啊，咩打氣啊，諸如此類呢啲嘢啊，咁大家可能就會行嗰啲係慢少少嘅風啦。咁但係唔知點解，我覺得華語歌咧，通常呢啲啊 都好中意行快節奏有 beat 嘅。 係。 咁呢一首都係嘅，同埋佢哋又係玩一種復古嘅電音喺當中啦。歌曲名稱叫做《仙者約》。 OK。 咁用國語去解釋咧，就可能佢會講先這樣吧，就可能轉翻廣東話就係係咁先啦。咁其實你會聽到一種放棄、一種晦氣喺當中嘅。咁但係呢樣嘢咧，就好似同宇宙人啊一路以嚟嗰種所謂正能量樂團。 係。 我哋自己講㗎嚇，佢人哋冇咁亮㗎嚇，係有啲。是有啲出入嘅，但系其实咧，我觉得佢喺歌曲当中演绎呢一种，唉，系咁先啦，嗰种状态又好好嘅， 因为都要放低啊嘛，系嘛， 冇错，好好聪明啊， 因为就咁先啦，即系你劈低唔好讲，唔好搞咁多嘢住啊，你有冇啊？搵第二啲嘢先得唔得啊？烦烦烦， 咁人哋又冇你咁衰嘅国家。其实佢想讲嘅意思就系咧，唔一定要做超级英雄噶，即系唔一定要乜都得嘅，要做万能侠嗰种人唔使噶。同埋咧，你当你知道生活当中有啲嘢处理唔到咧，不如摆低先啦。同埋佢话俾你听，其实人人咧都有啲想逃避嘅嘢噶，不如就摆低先啦咁样。咁当然有新嘅 MV 啊，咁之前都预告咗，然之后我见到啲 fans 真系会喺上面等嗰个 MV online， 而家好兴预告几时会首播咁样，大家见到喺度等啊，咁歌迷喺度讲。咁另外我都觉得呢样嘢系台湾做宣传咧几叻嘅一件事嘅。咁佢哋咧呢个呢首歌嘅歌名叫《仙者样》啦，咁样。咁佢就做咗个 hashtag， 个 hashtag 就系个本年全宇宙最潮嘅对白。个 hashtag 就 系 仙者样，即系想话俾大家听，即系其实几时嘅时候你 po 呢首歌又好，又或者你喺生活当中遇到一啲事情，喺你嘅社交平台想抒发感受都好，你都可以有一个 hashtag 叫做仙者样。 哦， 咁首歌当中嘅意思当中贯穿晒喺当中啦，就系想话俾大家听，可以摆低先嘅咁样。咁我觉得呢样嘢咧。即你見到佢哋嘅文案啊，跟住佢哋嘅社交平台，自己都不斷推緊呢個 hashtag 嘅。咁我覺得某程度上咧，嗰個效果係好驚人嘅。因為你見到下低歌迷留言啦，即我睇 MV 下低嘅留言啦，好多歌迷都會跟風一齊玩。係啦，唔使咁多煩惱啦，仙者樣咁樣。然之後佢話：哇，好真係好洗腦啊！我個腦淨係記得仙者樣啊咁樣。咁首先一定有歌迷加持，即歌迷會參與共享呢個盛事啦咁樣。咁另外一樣嘢就我覺得真係可以做到宣传的效果在当中的。这件事我觉得一路以来都是台湾很多的乐队、甚至乎在一些即大型唱片公司都玩得很好的一件事。 不过都有少少是挺、天时地利人和的。因为你讲先这样真的现在这个时势真的有一种大家喂是我都好多这些的负 能量 愁绪啊诸如此类我都想摆低一下那么 work。 嗰樣嘢， 即係香港，譬如你講 DJ 嘅，即係先前銀河修理員都有一句，即係祝你再聯絡下平安。咁你嗰陣時係真係哇，好呼應到即係香港大家經歷緊好多唔同嘅事情啦。但係嗰度咧，啊係啦，即係同自己講又好。同你講好，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安啦。 呢個係一個時勢啦，但係有一個咧，之前零分咧，佢 call 嗰句係從前我滿分啊嘛。 哦， 跟住但系嗰样嘢，我见到有啲人咧已经唔净系利用喺情歌上边啦，即系唔系净系讲感情嘅事情，即系可能有阵时嗰阵时买唔到口罩或者点样咧，大家都会讲从前我满分，即系以为好多嘢都好顺利，但系依家当好多嘢唔顺利嘅时候，你真以前我五满分系啊，咁呢个都系嗰个零分，我觉得好抢到大家耳仔嘅一句嘢嚟噶嘛。 系，所以歌词有阵时一两句你中咧，即系当金句咁 share 咯。系，只不过以前就系兴叫喺 Facebook status 嗰度，你可以打翻呢个字出嚟。而家就转咗系 hashtag 嘅呢个方法。 以前嗰个年代 call 歌词呢个行为啊， 做咩啊姐？ 以前 老江湖啊你， 我想讲呢件事。当然我哋唔系用小凤姐啦，用歌词呢件事啊，喺有 Senga 嗰个年代啊。直情系写日记嘅时候，你第一句就系你嗰个歌词啦，跟住可能就写一篇懒系有愁绪嘅篇。 你嗰次写过啲咩啊？歌词啊，记唔记得？印象最深嘅。 大量杨千嬅嘅歌词 哦，咁啊嗰阵、时真系有 Y 文啊林夕嗰啲帮佢填，系真系好犀利嗰两个， 好夸张噶嘛嗰阵时。好啦，我哋今日 怀旧啊，怀旧之夜， 佢首歌都系行怀旧电音嘅嗰个， 系啦，宇宙人呢首嘅新歌系嘛， 歌曲名称叫做《仙者样》。 被侵蚀过，还整夜不停，但还是低头祈祷，抬头寻找流星。啊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发现就穿不出去，注定是放手脚下步步无法前进。哦哦哦，是否太过自信？ No I can't be your hero. No I can't be your hero. No I can't be总是好奇得不到的东西，为什么危险总是那么耀眼美丽？啊啊啊！陷阱没有季节限定。啊啊啊啊啊啊啊！为什么总是不停购买最新手机？为什么看到红点总是想要点击？啊啊啊！是时间强迫自己。 爽快喎、啊！呢啲 好好，同埋咧，真心我呢一種嘅曲風啦，即係雖然我唔係宇宙人嘅，即係 Dark Heart fans 聽好多，但係咧，我覺得即係 Even 係呢一種佢哋少做嘅類型咧。 嗯， 但一聽都依然好係宇宙人嘅嗰種嘅感覺嘅，即明明其實講緊有啲厭世嘅 topic 啦，但都係開心底嚟嘅。咁我一路都覺得，即係之前都同大家介紹，就係好多朋友會好中意宇宙人，就係嗰種。不是很离地的正能量、 嗯、 而是真的在生活当中希望你可以在一些负面情绪当中找到一些会令你开心的因素、嗯、我觉得无论是编曲还是歌词都好做到歌效果、 啊、OK 所以有即是对疗愈有一种不同的层次的理解啦 是啊 是那这个就是那个曲式上面那种理解啦、 嗯、 而最近有一首歌呢就是跟这位歌手做访问的时候呢他都说啊是啊你都想做一些疗愈的东西那我说、嗯、啊为什么你都想做疗愈的东西呢但他答得挺好的因为 為佢話唔係講緊係療愈，哇！我做首歌出嚟療愈世界啦，療愈大家嘅心啦，唔係，因為佢到最後其實你搞亂咗自己啲嘢先。 哦，都係。 咁你先至能夠將嗰種所謂嘅 energy 啊 project 出去噶嘛？因為佢話我其實係想聊嘅就係整理一下自己咯，係因為你認識佢咧就係先 Robin and Candy 啦，咁佢哋都係組合咗九年嘅時間啦，係啦，咁然之後佢哋都有透露啊，之前可能係去到係最後嗰幾年，可能喺同唱片公司合作入邊，佢發覺有好多人都係 trap 住咗，咁樣即係有啲又未必係即係最真實嗰種嘅情感啦，諸如此類。咁於是佢就話其實佢都想揾翻嗰種就係、是。創作嗰團嘅火係啦，因為你自己做嘅時候，你真係可以最由衷地去到做自己㗎嘛。咁所以佢就話嗰種嘅療愈就係療愈咗自己先咯。係啦，咁所以我就見其實佢同阿 Candy 啦，而阿 Candy 同阿 Robin 啦，其實各自做緊 solo 嘅歌嘅時候，都係同 Robin and Candy 嗰個感覺係非常之唔同嘅。咁始終兩個人兩個腦，兩個對世界上唔同嘅觀感，有陣時未必可以擺喺左右邊發生㗎嘛。係啊，即係我哋之前有一次都試過講啦，即係 Mira 十二個人係一件事，各自做嘅歌又係另一件事 ，See All Star 都係同樣嘅情況嘅啫咁樣。咁所以咧就係揾嚟阿 Candy 咧，其實最近呢首歌我都覺得係做得幾好嘅，一首嘅作品嚟嘅。 我都覺得係有療愈嘅效果㗎，真係 療愈到你邊方面嘅嘢咧？但係你覺得係？ 因為而家生活係要繼續㗎啦， 係啊， 你都知道係好難㗎啦，即係無論各方面。都會俾到啲難題你，但係你點樣可以？即係我唔想用嗰種好堅忍、好堅毅捱過去啦。 阿信的故事 係啦，因為如果你覺得你每日都係捱過去咧，就好難捱噶啦。即係諗哇，我要捱365日，我捱52個星期啊，咁樣一個星期我捱足7日啊，咁樣。但係佢嗰種旋律咧，係令我帶到去，令我放低一啲嘅重量。我覺得係咯，你就有個時間過咯。即係你唔好成日去數住自己捱緊幾耐呢件事咧，可能慢慢係會過得易啲嘅。 係啊，同埋我覺得係即係變咗做 solo 嘅時候咧，有好多嘢，我覺得佢能夠更加直接地講出嚟， 係 啦，即係唔需要太多有其他唔同嘅顧慮啦，諸如此類咁樣。咁其實你見佢自己Candy 佢自己都有幾 highlight 有兩位歌詞嘅，係啦，就係、是、誰拼出的未來，係同埋係你拼出的未來咯。即係我諗同先同阿瓊講嗰樣嘢都類似嘅，就係、是、喂其實唔一定要捱就係、是、我咁我咪同呢一個而家面對嘅一切咁。 要對抗 咯，係咯，即係你都食住我噶啦，是但啦咁樣。但係其實你仲有個力量，你可以做一啲嘢去 make a change， 係咁樣噶嘛。我唔知你嘅改變可喺邊方面啦。 最起碼改變自己，令自己舒服啲咯。好似頭先咁。 係啦，咁啊就有啊 Robin and Candy 嘅 Candy 啊，孫曉賢啊， 佢兩個咧各自有發展之後咧。我除咗記得英文名之後，再重新學佢哋中文名。 孫曉賢同埋葉晴晴啊，係啊，咁啊，今日就揾嚟啊孫曉賢啊，有佢即係叫做係 Robin and Candy 叫休團嘅期間啦，就係、是、佢自己 solo 嘅呢一首嘅新嘅派台作品，作品嘅名稱叫做《如詩》。

腾讯控股544.5跌3.5，阿里巴巴269.2升4.8，美团点评257.6跌8.2，小米集团18.12跌3.2，京东集团298跌1，信宇光学科技119跌6，瑞星科技49.1跌3.9，盈富基金26.16跌2仙，友邦保险77.9跌6.5，港交所375跌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6.34，瑞士法郎0.911，加元1.323，人民币6.913，英镑对美元1.309，欧元对美元1.182，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652。日经平均指数报23,296，升311，港金现价报17,810，跌180。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27.66，卖出1,928.97。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报告一啲特别嘅措施先啦，咁就係港珠澳大桥呢就因为受强风影响，现时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嘅行车时速由每小时嘅100公里呢就降至每小时50公里，咁如果大家係会揸车经过港珠澳大桥，留意车速下香港连接路啊，咁啊有啲强风措施，咁啊行车时速呢係减慢咗嘅。隧道方面呢，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多车，龙尾就去到马会大楼接近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㗎啦。红隧九龙入口暂时系收费广场稍微多车少少。咁其他路面情况呢，观塘嗰边现时观塘茶果岭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伟业街一带多车嘅，龙尾过咗天后庙。龙翔道清水湾道近住彩虹交汇处一带呢，现时都系比较多车㗎。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会。 坤哥话喺2017年嘅时候咧，收到好多关于自己嘅负评嘅，曾经谂过放弃噶，不过最后谂通咗，亦都觉得今次嘅作品咧，正正系勉励自己要保持住对音乐嘅初衷。 混乱下如常生活，求情无用，求救助亦无门，神继续旁观。 左嗰边歌王思燕，填词有陈永谦，监制舒文。上榜四个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又转投咗新唱片公司之后第一首嘅派台作品。吴奕君《原始心态》。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我系李斯拉人，为咗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同人多挤迫嘅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是阿 B， 是一个准妈妈。好多谢每一位每日在前线打紧仗的医护人员，希望大家都减少社交接触，撑医护，撑香港。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We listen to you every day. So

少一隊台灣樂隊，佢哋叫做告五人啊。featuring 嘅咧係今年台灣金曲獎入圍八項嘅黑馬，一位原住民女歌手，佢叫做阿爆。嗰個明星叫做新世界，我諗無論任何年紀嘅人對一個理想世界都有自己唔同嘅解讀，而呢首歌正正就係問你，不如講下自己到底想要一個點樣嘅新世界，又或者而家你對呢個世界又係咪真係滿意呢？阿爆啊，告五人 featuring 阿爆作品《新世界》。有 Hebe 田福恩的作品收录在第五张个人专辑当中的这一首歌，歌曲名称叫做一一，讲的就是当你生活到某个阶段的时候，可能就会想细数过去一一发生过的事情。新专辑和黑胶碟都好像在台湾接受预购的同一时间演唱会，佢第二次嘅世界巡回演唱会都陆续会同唔同地方嘅歌迷见面，咁第一站就梗系台湾先啦。除了细数过去发生的事情，我想我们另外都有一样要很重要做到的事情，就是 keep 住进化， keep 住有向前行的步伐。选你今天最后一首作品。 身影铺开白天又到来，零零碎也很美，很长交替流动也安静，好风景别浪费。温度在脚下，什么在发芽，是你的味道到我尾巴，心事和无聊不开口打扰，又难以启齿，又言过其实，吐出我嘴巴，跟着我头发，渐渐爱上了这样的问答，变成了哑巴，我还在进化，是错是对。 继续一路成为更加好的人。今日最后一首作品拣嚟郁可唯专辑当中的歌曲，歌曲名称《进化》。听日三点再见。